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谢子。 刚刚我们通报哈，今天香港又打风了，好像是今年第一个八号风球。 对， 在这一天呢，香港打工仔其实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终于不用上班。但其实对于很多失败的工作的人，尤其是在海滩附近工作，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呢，他是希望香港呢这个刮海风的时候让他来上班，因为他说如果把这个风啊他刮完之后呢，留下海滩非常非常多杂碎东西让他去收拾。他说还宁愿把好风球那天让他上班。好了，但是呢我今天看 Facebook 第一时间就有一个网友说，这个理事立场随着百家超市一去不复返。理事立场什么呢？内地网友可能不太清楚哈，说到是李嘉诚。 李嘉诚，对 对，香港不是李嘉的城嘛，就是说李嘉诚他呢发明一种能够阻挡台风正面吹击香港的立场，就很少呢会因为这个台风的正面吹袭而导致停工停课。百家不是他卖了吗？说你看李氏立场随着百家超市而一去不复返。今天呢是香港迎来第一个台风天， 所以在香港人的眼里，这个李嘉诚他的这个形象还是不错的， 形象不错。 就是香港的有一个讲法，就是说李嘉诚呢，他可能在考虑就是在香港的投资减少呢，就是李氏立场的那个力量没有以前那么强， 是， 所以现在 都影 响 他卖 百 家这个新闻哈。当时我记得我们财经节目里面讨论过， 对， 当时香港记者呢非常关心一个问题，说你卖掉百家到底跟政治有没有关系？因为大家之前都知道，他其实在特首选举的时候呢是支持唐英年的， 对， 然后呢最后呢是梁振英当选了，其实心里可能有点不服气，啊，大家就觉得这是不是对目前的政局不太有信心的一个信号？我说把百家给卖了，说明这是不是开始撤资呢还是干嘛？但是他自己回应说没有没有，跟政治完全无关，完全是商业上的考虑。而且你注意啊，他当时回应记者的时候好像非常想要撇清我跟政治没有关系，大家想太多了。可是你想啊，这个富豪跟政界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是剪不断理还乱吧，我想。 OK， 就让我发表一下一个香港人的一个看法。其实我觉得李嘉诚这期如果真的是卖百家的话，其实应该跟政治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是吗？ 我 也想 过了。 我觉得应该是商业的决定。然后呢，为什么人家那么注意或者是在猜测他话背后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李嘉诚在香港的那个地位实在太重要。当然呢，作为他来说，他只管就是能不能够赚钱，他赚的钱不够的话，这只是一盆生意他就卖掉，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香港的商人来说，就是说富豪啊，其实他们比较大部分都保持一个低调的一个角色， 不说政治。 对，因为他们一说的话，因为香港太小了，还有就是香港的几大的财团实在太大了，如果他们说政治的时候，人家就会想呢，啊，你是不是在管制香港呢？ 是， 就是有什么背后的一些关联在里面。所以呢，香港的富豪是比较不愿意发表意见，是关于政治的， 比较低调一点。 对， 说 的 对。 但是我们从来都说，这个政治跟经济是从来不可以分开的。如果你割离政治来谈这个经济，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就是，而且你不找政治，政治它总是在那儿，你改变不了它，政治时刻改变你，会来找你的。你看当年选举的时候，有一个新世界的这个主席郑家纯，他也是。当场可以说怎么样呢，靠边，就之前是支持唐英年的，后来呢也 是 转胎，当时也是很多人就说，哎，你怎么这么变色龙，没有什么原则。今天我们不要讨论这个香港的富豪，确实看到香港富豪跟香港的政界也是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不去惹他，政治也会惹上你来。包括李嘉诚之前说什么官商勾结，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像在香港背负太多的怨气，所以有人就猜测说，哎呀，撤资吧、而且我现在赚钱的这个主要的来源好像也不是在香港。但是你看内地的富豪，他们有的时候想法呀跟香港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不太像。在六月份的时候已经过去俩月，但为什么现在还在发酵呢？因为在前没多久，南方周末他们出了一篇长文， 讨论到呢，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是在中国大陆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企业家，叫柳传志。他呢，在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里边，在座的全部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企业家们，他说了一席话。随后呢，在一个叫做郑和岛的企业家的社交网站上面，就引起一场风波。当时就有个岛民，里面叫做王英的，王英呢现在是60几岁一位女企业家，她宣布退岛了。哎，你看说出一番话之后呢，有企业家不满你的发言，结果就退岛的行为，这个事儿呢就引发一场风波。但先注意哈，什么是郑和岛？其实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家的 Facebook，就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你才能够注册，你才能够在里边发言。大家关心到底这个柳传志刘总他说了一些什么话？他呢在里边，有人给他总结出来说几个核心观点。首先我强调呢，现在的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是这样，从欧美看也是一样。第二最关键的一点，企业家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聚焦和专注。那把他这番言论转出来的这个企业家呢就说，刘总说啊，从现在起呢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呢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这番话你看，首先62岁的王英，一位女企业家，她是表示抗议，直接呢是选择退岛的一个举动。那么在网络上也是非常大的争议，你看现在微博上那些千万的粉丝的大 V 们，很多都是地产商著名的企业家，他们时不时对公共议题发表这个言论，而且是受了非常多网友的追捧。可是现在柳传志啊，你说在中国商业江湖里面也算是个大佬，他居然说出在商言商，这个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柳传志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可以出于他的自己的一种本意，就像比如说你在采访李嘉诚这样的人，他如果说在商言商，我觉得大部分的媒体不会去有这个，会引起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为什么呢？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为什么在香港跟这个内地啊，内地尤其政治跟经济无法分割，因为内地虽然说是这个市场经济，但是也是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它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两只手从来都没有放松过，一个是宏观调控，一个是市场经济。那从一种程度的上来说，这个经济跟政治完全是捆绑在一块的。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但是大家就会追问哈，你说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说出这么一番话，而且呢他话里边是不是还有话，他能够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就非常细心的记者或者说当时这个在场的一些民众，他们听完之后呢，企业家们听完之后呢，就去查他以前是不是有过类似的表述。大家就发现呢，他在去年接受这个财经的一本杂志啊，就专访的时候就说，他说中国企业家呢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啊成为这个改革的中坚力量，就是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呢，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与政府抗衡，我们只有尽量的少受损失。还没完呢，就是今年5月央视也采访他，他又讲了，他说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呢，你就好好的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哎，他这番话我觉得非常有智慧。其实现在大家说哈，他说你在中国能够做成这么大规模的企业家，一定是这个智商超群。 我觉得他说的就是一句大实话， 大实话。 但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把这些企业家捧得太高，觉得他们能力很大，话语权很大，所以他们社会的这个责任也很大。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会不会因为这个民众太敏感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刘传志 刘传志 他可能就是他在他自己那个企业家的那个相类的 Facebook 的那个群体里面发表了一个实话，就好像 Ant 所说，这是实话来的。但是他有没有想过，就是他发表的这个意见会给人家拿出来去广泛的讨论？ 他说的是实话，王英说的不是实话吗？为什么王英会退岛呢？你看王英，他说了这么一句，他说我不反对企业家做柳传志这样的人，可是我反对柳传志在中国企业家群体里边已经有了这样地位和影响力的时候，他还要说这样的话，意思是什么呢？你给大家做了一个坏的榜样。 样，你给大家没有带好头，而是个坏头。 就是说你的影响力本来就很大，你就不应该随便乱说话了， 有点推卸责任的感觉。 但是他也有发表意见， 也有发表意见。好，这个话题我们才刚刚开始，三地化新闻间讨论到的是刘传志，联想集团的创始人，他说在商言商，莫问政治，还有很多的这个精彩点，我们先休息片刻，接着继续。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阿森。 今天香港挂八号风球，三地化新闻这个风雨不改，雷打不动，12点钟每天准时在这直播等着你。好，刚才我们讲到柳传志啊，他在六月份一个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私人的一个封闭式的论坛里面，讲座里面，企业家论坛里面，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现在做好自己的事儿，在商言商，不谈政治。那么这番话呢，是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其实大家说啊，在中国很多的领域的专业人士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以专业的名义去行事，政治的交给专门去讨论政治的人说，你教书的就好好教书，你当医生的好好当医生，当律师的好好当律师，这些不关你事情的玩意儿，你不要去碰。但是有人就说了，你企业家，你说你没有借助目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这个政商无可分离的环境赚到钱吗？你赚到钱之后，理应去承担一些比普通的公民更加多的社会职责，这是你的义务所在，你不能够完全设身之外。所以就像退岛的这位岛民王英说的，我可以这个理解柳传志现在说的话，但是呢，我不能接受他以目前的地位和影响力来 说这样的话。你看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他说的其实也挺有道理，但是我觉得王英他是很典型的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观。就像刚刚哈森说的，如果在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在香港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去责难的这个刘传志啊，但是在中国的话，为什么大家对他就抓着紧紧不放呢？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企业家他们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我看到马云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眼里面有三种人，就是富人有三种人，一个是生意人，他创造钱追逐生意，那第二个就是商人，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才说到企业家应该为社会承担责任。所以这个企业家三个字，可能有的人说的是同一种意思，同一个字眼，但是它背后的含义有所不同。柳传志跟这个王英他们所说的企业家，可能他背后的含义就有所不一样。 是， 那对于民众来看，比如说就我们不是这个任何的这个政和岛里面的成员，我们听起来的话，每个人一定会有每个人的这个感觉。有的人就觉得，哎，你富人，你挣那么多钱，你当然是应该对社会有影响力，有这个社会责任。有的人就说，你就是一个富人，管好自己就够好的了，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我看过一些文章，就是说那个刘传志的那个说法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在批评他，但是呢，我觉得问题是大家是不是要对那个企业家有太高的期望？就是企业家，他们既然说可能之前他们曾经，提过或者是说过关于政治的提过建议，但是没有好的后果，其实他们是用另外的一个方法，比方说做好自己的生意，扩大自己的生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大家，就是他们贡献社会的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 是这个坐着说话还不如那是完全做起来。你说中国它有没有一个专业的让你去讨论政治的环境？好像没有。我们听说这个像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些这个公民，他们有些智库啊，就专门给你讨论政治。中国目前企业家你要是参政的话，你或者去当这个人大代表，或者去当政协委员。 政协委员。 而这些你看现在的企业家说在商言商，可是我们又看到什么呢？对于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又是趋之若鹜的。我记得我们之前还做过节目嘛，就是湖南的一些企业家还专门去花重金去收买这些代表们给他投票，想要选上省人大代表。选上之后干嘛呢？还是为了我的企业可以做得更大。所以说你已经是占到便宜的话，在这个企业的社会 责任上来说，你必须要承担多。我觉得这是跟民众的期待是有关系的。民众的期待这些年是有变化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当年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王石他在的万科企业，当时他就捐款，企业好像是只捐了200万，网友是炮轰的，说你这么大一个地产商，你才捐200万，而且跟他的员工说每个人不要超过10块钱。你这的是社会责任到哪里了？他说这是国家民族这个我们的同胞们大难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但我想他尽管他捐2000万，也是有人在批评他的。 哎，可是后来你发现，当这个去年，又有地震发生的时候。民众的这个思维是有变化的，大家变化在哪儿？就是说你不要再攀比某些企业家或者明星，谁捐的多谁捐的少，捐出来就已经是大爱了，已经是大善了，不要比这些。于是民众的这个期待变化在哪儿呢？又变化在对于所谓的这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上面。你看跟每年的两会的一个最高的呼声也是类似的嘛，你看两会现在是最高的呼声，还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什么什么这个顶台的设计、顶层的设计、顶顶层的设计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们已经在公共事务上面有一定的发言权，你们是享有这个提案权的人，你们是应该代表民众发声的。但是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另外的尴尬在哪儿呢？就是你提议案的时候，你应该是代表自己。还是你的行业，还是企业，对，还是更大这个公共的领域，所以大家也会说，对，中间会不会这个踩过界？而且可能你看这个柳传志他说出这样的话哈，就跟他当时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关系？就现在我会怀疑，会不会说媒体断章取义啊，或者说过度的放大和解读，也跟他自己崇尚的一些个人的，怎么说呢？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关系。你像马云，马云他就说他不沾人大代表，也不沾什么政协，也不沾就是所谓的什么代表啊，他全全不要。但是你看他身退了之后他敢说，之前在南华早报不是说过一次历史事件的他的一些定性吗？也是掀起非常大的风波。他是无关的时候一身轻，他在位的时候可能不敢讲。这也是反映出你说为什么他现在敢说这个话，或者说他在哪个位置上哪个时间点他不敢说这个话。马云他退下来之后，他自己崇尚喜欢搞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去马林大师啊王林大师啊什么李这个什么李道长啊什么的。你说这个柳传志他会不会是也信奉那种所谓的什么无为而治，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我在怀疑他是不是跟他这个本身的这个人生观是有关系的。他现在这个话呀，有人就解读说，我并不是说完全不管，我说这个话呢就是最大的理政治，这是一种策略，我这样的策略是折射出目前我对于中国现状和前景的一种判断和看法。虽然说我不谈具体的事物，但是以我目前的江湖地位，我说一句话大家都会往政治里面解读，我没说什么，但其实我什么话都在里面。 所以说柳传志他这个说法就是做商言商的那个说法，可能就是在他考虑过之后，观察过那个政治的环境或者是社会的气氛之后， 是 他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他做好自己的那个商业，做好自己的生意，就是最有效去贡献社会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柳传志说的是非常实际的，然后从他自己这个自己先做好自己这样的一个原则说起的话，我觉得中国经常有一个应该不应该，就是说这些企业家应该怎么样，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地震的时候应该捐多少钱，为什么是用应该这个词呢？这个我觉得多多少少跟我们的教育有所关系，总是觉得哎，是我们是在2004年的时候，张雨绮有一部这个纪录片叫做幼儿园啊，里面有一个提问，就记者问这个小孩，他说你怎么长那么高啊，然后他说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老师的帮助之下长那么高的。 对，我有印象。 那这句话其实说起来大家都会哈然一笑，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哎，我小时候好像也是接受过这样的教育的，所以我们的脑子里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应该这样的字眼。但是柳传志跟王石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王英和马云，他们本身就是不同的企业家，这些就是不同的富人，他们所针对的他们的价值观。比如说像王石，他本来就是一个，我们看啊，这个新周刊在前两期然后就针对这些企业家做了一个专题，他就说王石他无意当意见领袖，因为他本身就在利益的冲突当中，在公共和企业利益之间他会选择的是企业的利益。那王英对于他的这样一个评价，他就说当身处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时，有力量的人发现世界，有余力的人帮别人发现自己。那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立场就会变得不一样。 哎，所以你看他首先肩负的是什么？ 么，是一个企业的使命。就我企业几千号员工呢，我首先要保证他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让我的企业正常运作，我保证几千名员工的这个正常的饭碗，这是我目前要做的。你说政治的事可能太远，而且目前这个中国的环境下，我刚才所以为什么讲柳传志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话，他是表现对目前的可能的政治环境他并不会非常的有信心，觉得我说某些话呢可能会得罪某些人，我还不如不说，惹火上身。 比较聪明。 你看包括王石啊，今天又有一个新闻说到什么呢，说之前湖南就那个集资案曾成杰嘛，就突然间被执行死刑，连这个家属都没有机会去见他最后一面，都没有通知他。 我们三 D 的讨论过。 哎，我们讨论过。你看王石他有一个言论，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们企业家呢，就现在呢要做一些什么互助的一些基金。其实啊，他当时查出来这个案子的时候，中间是有几亿块钱的这个空缺。如果我们这个资金现场能够补上的话，可能最后不会导致判死刑这样一个结果，因为是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你看吴一案最后是翻案了嘛，就目前他一开始是死刑，后来是这个翻案，没有死刑的这个判决。如果说我们企业家都互助起来，他不会导致现在这么一个结果是没有办法挽回。而且说中国的企业家们，我们要开始思索自赎和自救。他说对于他这样的下场呢，王石就感叹真的是兔死狐悲。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样一个小岛上，我们每一个岛民都不安全，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给自己和给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这个群体构筑一层安全网。有没有这样一个倾向在里面？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企业家的安全感的那个说法，就我就想起来，就是早前我们台长跟范徐立泰做访问的时候，范徐立泰也说过，就是在国内呢，其实你做生意或者是企业家，其实地位不是太高。如果是面对的官员方面，这官员是看不起你的。所以我想呢，就是柳传志在那个岛里面，就是说大家要联合起来，就是建一个安全网，也是基于这个感受。是不是应该？ 而且跟大家这个世代有没有关系哈？你看现在的这个柳传志基本上是年逾古稀，就70岁已经过了，但是王英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60出头， 对， 可能跟他们之前的这个人生经历和目前所处的世代也有关。就现在的年轻的企业家，他可能对一些社会的公共事务就比原来的一些老企业家们就关注了更多，是希望介入更多。所谓的明星叉叉叉嘛，就现在很多的一个词语叫做什么明星公民，明星企业家。之前南方人物周刊不还做了一个大专题吗，说明星企业家站在十字路口，就是你该何去何从，我到底是应该像以前的一些老人家们进入寒蝉，还是说我非常大胆的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确实一个是不太容易的一个选择，而且你处理不好的话，有可能会被你同行的企业家们孤立。 对， 王英就说他有一个微信的圈嘛，就时不时的会发一些大家看起来会比较敏感的，说你说这个干嘛，万一有危险呢。然后真的是有企业家朋友说，你看你都不每天惦记着给祖国多做贡献，就浑身散发着负能量，结果跟他断交了。真的有这样的朋友。所以说像他这样志趣的人在圈子里面找到的知音并不多。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很多这个微博上网友的反应，说你看看民国的时代，看看中国的古时候的这些非常有骨气的，很有这个报复心的，和这改革意识的企业家们，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现在是大家为他叫好的。微博上众多的网友还是觉得，应该是为这些所谓的明星企业家也好，明星这个公民也好，应该是为他们叫好的。毕竟他们站出来这一步，也是后面肩负着非常多的使命和他们这个身份的一些考量。 那是肯定值得肯定的。比如说像所有的这些企业家，当他们白手起家的时候，他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赚取更多的利润，把这个企业做大做强，然后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做公益，做更多的东西。有一部分人，他们可能是因为觉得刚开始我需要金钱，然后当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钱买不来的是相对的尊重啊、尊敬啊、尊严啊，这些东西需要我做公益、做社会责任的来得到。那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就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而我觉得很多后面的年轻企业家会看着前面的这些成功的案例走他们一样的路。 是，好，三D坏新闻，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 一道限奶令让他成为内地人眼中的公敌。 我们这个所谓限奶令呢，完全不是针对内地的，我们同胞他自己有需要的。 一次非典让他成为英雄，也为两地联手防疫奠定基础。 所以这次呢H7N9 这个疫情呢，其实呢就体现了我们过去10年 建立了这个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这种通报跟沟通的机制。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作为香港监控食物安全抵抗疫情的守门大将军，如何协调两地获得多方认同？ 我会把这些指标呢视作为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鞭策。这个我完全不敢呢对这种指标呢有任何的这个自满。 凤凰 U-Radio 年度巨献2013十字路口香港下一步，专访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 8月14号下午2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首播；晚间7点，精彩重现。 凤凰网视频专访同步推出。 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究竟何去何从？ 与凤凰 U Radio 一起寻找 香港下一步。 好，继续回到三 D 花新闻，说说柳传志先生哈，在商言商，莫问政治。后来还有人举出一个什么样的观点？说在美国，就美国一个建国历史啊，你看他们的一个历史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们说，从独立革命到这个南北战争时期，西部的新兴城市的产物和缔造者呢，这是一群这个他并不像欧洲城市那种富有野心的银行家或者商人或者制造商在美国的翻版。他们是非常关心公共事务的一帮精明的公民，说他们的事业和理想呢，就其实是美国人对社会理想的一种象征。就我看完这段话，我有一些感想哈，我就觉得，你说现在大家对这些所谓的明星企业家们期待这么高，有没有所谓的推卸责任的感觉？其实明星啊，他们也是普通人，企业家呢也是普通人，大家普通人的一些想法会顺应到他们的一些想法身上，就是你们怎么想的，他们可能并不会比你们高明多少。你看马云他会崇尚王林，可能并不代表说一般人就比他们崇尚的少，说不定在民间你们迷信王林比他迷信更多呢。就是如果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你会把责任全部推卸给别人，而且是一些所谓的比你权力大，比你这个话语权和影响力都要大的一些明星的企业家们，就是你们的意识没有说集体到让所有人都是说要向着大家所期待一个改革的方向去走。 嗯，我倒觉得民众对于这个明星企业家的一些期待，有很多程度上啊，是由于自己很多个人他们的力量非常微小，然后他们发现呢，哎，明星你占了很多的资源，你得到很多的财富，而且得到财富的过程，从一些这个丑闻呢、新闻上面来看，有可能不正当。所以他们就觉得你们应该付出更多，这是理所应当的。 嗯， 但是呢，这个有一点仇富的心态在里面吧。但是呢，在这个对于明星企业家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个人的一件事情。你要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那你就去做一些令人尊敬的事情。如果你自己都不想的话，那你就做个奸商就好了。 是， 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帮那个企业家捧到那么高，就是这个风气也很奇怪，在香港特别是这样，因为每年呢就是那个何煌跟长实那个主席李嘉诚呢，他公布业绩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传媒都在留意他在说什么话，然后呢他说了一句话之后，另外一天就是后一天的那个新闻，全部的报纸的头条都是说李嘉诚说我不撤资，李嘉诚说我会再投资在欧洲，李嘉诚说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呢他说的话的那个重量比那个香港政府还要重。其实呢我觉得做一个新闻工作者，其实那些名人呢或者是企业家，他们说话呢其实有时候就是 随意的 随意的，对，很直接的回应。他说了一句话， 我们不需要解读那么多。 哎，我能理解为什么就是大家对于这些有名的富商他们这么的关注，因为大家总是觉得这些富商他们有钱有权有势，是因为他们做对了什么样的事。而如果我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想把他作为目标的话，我也要去研究他说的话， 对 他的投资方向。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李嘉诚，比方说他在香港有那么多生意，那么重要的地位，然后如果传媒说啊，李先生你会在香港，你会撤资吗？会将资金拿走离开香港吗？他肯定回应你，这是不会。我会继续在香港，因为香港是我发源的那个地方。他说是怎么说，但是他想是怎么的一个想法，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最重要的关注点就是我做的生意是不是赚钱。这是你问我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的场合，我有我自己的角色，我就要怎样回应。所以呢，我说他是怎么回答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看他的集团在香港干的什么事情。这个比较明智一点，不是他说了一句话你就当他是金句什么要记下来的。 所以你觉得柳传志说这么多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想，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想多了。你要具体看他到底做什么，你的联想集团到底有没有这个为所谓的这个中国的企业在是树立非常好的名声和威望。所以我觉得跟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有关系的。你看李嘉诚后来为什么大家为他投以这么多一些负面的新闻，因为香港会觉得你就是个官商勾结的社会。你看你全部的这个经济命脉都被几大家族所垄断了，目前年轻人上位没有希望。但是我觉得跟内地不太一样，你说内地柳传志他们，我刚才讲到，我说他们把企业做这么大，智商绝对是超群，而且人家在政商两界混了这么多年，人家不比你看得多想得多吗？柳传志他说在商言商，他也不是跟政界没有过沾染，他以前是当过人大代表的，你想他能不了解政界里面所谓这个暗箱操作也好，就是你看得到的和看不见那一套，他能不了解吗？非常了解，比常人还要了解。但是目前主流价值观是什么？我看完那个中国合伙人我有一个感触，目前中国年轻人的主流价值观还是民族主义，你知道吗？当时你记不记得电影里面有这么一幕，就是新东方那几架马车上市的时候，把它推向美国的时候，并不是说它在美国的一个商界赢得非常好的名声，我完全是按照国际化的商业的规则去上市，不是的，我是基于民族自尊心呢。你说美国人看不起我们，打官司我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不会考试，但其实不是的。但是后来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据说现场很多人就是掌声连连，好，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有点道德拔高了，有点那个。 对对对。 哎，后来 有点 央视记者，央视记者他去采访俞敏洪，找到他的原型，他说：“你看陈可辛这个电影里边，是说新东方呢是基于大家的民族自尊心去上市，实际上这样的吗？他根本不是。 对， 你生意没做好，谁管你是哪个国家的？根本不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这样的电影他在内地可以得到这么大的吹捧，就说明什么呢？大家是非常掰这套。”好的，如果你说民族主义这套还是成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的思维观的主流的话，你就不可能所谓的 改革那一派能够被他接受。我觉得这个一个主流的观点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就是外界在这个舆论的引导上面，你说党政喉舌的这些引导上面让你这样觉得的，这才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广电总局会推这样子的一些电影。 所以你觉得电影可能也是脱离现实的，大家并不是真的这么想 啊，不是，电影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哗众取宠，或者是要争取在这个票房上面得到一个好的这个成绩，那它肯定在口碑上面知道广电总局的那些批审的一些老年级的人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调子啊。 好， 但是如果我们看多了，我们经营多了，自然而然的这年轻人都觉得，哦，真的耶，是让我心中非常的触动，再加上我们年轻时候的教育的确是从这些方面上来的。 好，那其实对于电影，对于柳传志先生这样一个言论呢，目前还在讨论当中，也相信呢会随着现在所谓一些改革的呼声啊，讨论不会停止。倒是我看到有另外一位企业家叫做王公权，他是王英的好朋友，他呢就说在微信的圈子里面发了这么一番言论，说我理解的所谓的企业家在商言商什么意思呢？首先一，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第二，不与特权合谋；第三，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第四，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第五，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做出业务牺牲。我理解就什么呢，你不管是以前说你是跪着把钱挣了也好，坐着把钱挣了也好，现在希望有公民意识的企业家，你不要跟政府勾结，不要一些暗箱操作，你老老实实站着把钱挣了，这是你们有骨气的表现，也可能是目前底层的民众最希望企业家目前需要做到的东西。好了，接着进入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环节。 好，我们今天有话直说，说的是奇尼底这样的一个 app 在香港啊，它的名字叫奇尼底，那大家一想就在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人肉搜索的意思。这一个手机智能程序呢，在声称可以搜索超过200万宗的这个法庭审计的一些记录，就是说你只要输入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就会出现这个人以前的一些背景啊，是不是在法庭有过这个记录啊。它的意思是呢，就是在研发出来的意思是呢，就是可以帮助一些人一些商家怎么样来选取自己的一些员工，然后呢可以对他做一个基础的搜查。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却是因为廉政公署批评他说，哎，这个严重的侵犯个人的隐私了。 是， 当然了，这个公司马上就开出声明说，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是通过一个合法的渠道来获得的。所以到底这样的一种人肉搜索的软件，你觉得是侵犯了人的隐私吗？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好，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向听众呢是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大家开通到1点钟。听首歌马上见。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三 D 话题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燕婷，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看说到这个奇尼底 App 侵犯隐私，刚刚我们快速的说了一下，再提一下，就是这个可以搜索200万宗的这个法庭审讯记录的智能手机叫做奇尼底，也就是说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日常的司法机构啊，还有破产管理署啊，还有这个线报以及公司注册处等等的这些渠道得到的市民的诉讼、破产，还有出任公司董事资料等等，甚至是他们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和这个控罪性质等等，都可以随时在这个 apps 里面显现出来。 对， 你知道， 太可怕了。 输入他的中英文名字， 对，打一个徐燕婷，哇，你的家底全出来了。 我应该出不来，因为我没有在这个 法院没有公司破产记录，是吧？ 就是说这些信息呢，理论上我们从政府的一些网站可以得到，不过大家都要经过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这个 apps 把所有的都整合起来了。那这个 apps 的制造商呢，他就说完全所有的资料都是合法的，而且公民可以从网上搜到的，只是我们把它整合了。但是呢现在这个廉政公署是叫停了，说你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一个呢就是可能让大家做出一些不公平的揣测，你想啊，比如说搜索，比如徐燕婷下面有一系列的这个资料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联想， 说不定不是你，有别人重名的， 对，有重名， 人家有这个公司破产，人家就把栽到你头上了， 对，有可能这一个误解。那还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影响他的悔过自新， 是吧？ 因为信息公开了嘛。好，大家说说看这件事情到底孰对孰错啊。我们今天的开放平台1872346，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 内地听众呢是4001200900，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一直为你开放。好，来，今天接到第一位听众的来电。 是严小姐是吗？哎，是几号线导播？严小姐，6号线。严小姐你好。喂。 你好，听到吗？ 啊，听到。哎，对于这个话题你怎么看？你觉得侵犯隐私吗？ 啊，其实我是这样子想的了，就是主要还是这个手机这个 app 的开发商，就是程序可能开发这一块，我觉得他们可能，我如果从我看来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因为据我了解呢，起码这些这个什么个人的资料啊，就是那些什么诉讼破产那些，是不是在政府部门那边已经是其实是公开的一个状态，这种资料，但是经过那个，那如果是公开，如果政府已经公开的话，说明它就是合法的，对吧？那如果但是这个手机开发商，这个 app 开发商，它经过一些可能资料的整合啊，然后再重新的就是加入一些其他的额外资料啊、信息啊，可能姓名啊、地址啊那些也会暴露出来的话，那样的话，我觉得就会缺乏一些，就可能会存在一些隐私透露隐私的可能性吧，就这样讲。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主要还是就是本来这个资料呢是公开给可能是需要查询的人士，真的是有必要查到这一块资讯的人来查，那就没有问题。但其实它但是已经改装之后，然后再通过 app 推出来，它可能就有一种娱乐效应，或者是一种偷窥人家隐私的那种性质出来嘛，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点点问题，就是它的资料的利用程度，就是包括利用的宗旨就不同了。 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对，我还是觉得是可能是 apps 的这个运营推出这一块的那个环节导致了 人们会质疑他的那个资讯的透明度啊，包括是隐私的侵犯这一块。 好， 谢 谢 香港 林小姐。觉得好像是这个政府放出资料来没问题，可是呢，如果有开发商，你开发出来之后把这些资料进行不法的使用，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且就是这个使用者他会怎么使用，这些你可能无法控制在研发的时候。好，我们再来接听下面一位郝小姐。郝小姐你好。 哦，主持人您好。 哎，对于这个话题你怎么看？你觉得他侵犯隐私吗？ 其实我觉得是或多或少有侵犯隐私的，因为在刚开始初次听朋友提起到奇尼底这个 apps 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挺好的，它可以让我们就是了解到更多，就是对对方的底细啊，然后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保障，我会觉得它很好。 你用过吗？ 但是后来，我没有用过，但是我身边有朋友他在用过。 他的评价怎么样？ 但是他后来他用过，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嘛，然后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呢，也会觉得他会觉得会就像说有一些资料搜索出来，就像是有一些什么就是地址啊，还有通话记录，什么身份证有一些号码什么都能搜出来，他就会觉得说那会不会就是说自己过多的个人资料就是被暴露出去，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说搜出来的名字可能还不是他的内容，就是可能是重名，他会觉得，对，他就会觉得会不会就是这样。就这样子，就是自己的很多就是私下那种隐私会被别人知道，或者是说他的家庭地址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偶尔还会搜出通话记录那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太侵犯个人隐私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这种行为有点过。那然后对，如果他要是想接着立足于世的话，我想就像是这种特别的隐私这种选项如果去掉的话，然后我想我也还会接受他，然后也会投他复活的一票，因为他毕竟有好处嘛，可以提供我们一些了解到对方，对双方来说都有个保障的这种功能。 好， 谢 谢 您。 谢谢您。 他讲到一点用户体验哈，用着用着这个挺爽的，但是你再用之后发现，将来有一天如果上来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你， 对， 你可能就不寒而栗了。 我 的什么资料都公之于 众。我们一开始说的，哎，这个是在法庭有记录的人才会有，但是你就会担心，哎，万一我把我的身份证输入到某一个网站，我是不是也会上这个 app？ 那我就很担心啊。好，来接听贺先生的电话。好，王小姐的电话。王小姐你好。 你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软件，它那些使用的信息，好像，怎么说呢？就是从这些信息很多，它是已经公布到一些公众领域的。但是我们就是觉得说，你从公众领域拿这些信息呢，也要看具体是什么用途。反正我们是，比如说像我们在银行业界嘛，信用卡在审批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公众数据库，可以说是用来做这个审批的用途的。也就是说，这些需要查阅一些固定的信用资料，是可以去查阅。我觉得这些信息是为了一些。现在是需要做一些信用审查的这种方面来用，但是如果到说每一个个人都可以查到对方，你这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像债务信息啊，还有一些这种什么这些信用上面的负面信息，这样的其实对公众的隐私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那打个比方来说，香港这个土地局啊，比如说你买房子，全都在网上可以查到。那如果现在有一个 apps 出来说，哎，我可以搜到这个人，比如说有多少房啊，怎样怎样的，你觉得这个 apps 你能接受吗？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房产，就是说你有多少房子这个信息呢，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不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就是说你看你记录的程度，比如说你这个房子在什么什么地段什么什么地点，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很容易的去公布出来的话，可能这个方面会有一些想法。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只是一些数量上面的统计，我们自己是觉得说这样子的信息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谢谢王小姐。 不客气，你讲，拜拜。 拜拜。 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就是网上大家只要有心去查的话就是可以查到的，因为香港的相对来说它的信息是非常的就是怎么样， 开放 和透明。所以这个就是 apps 这个 apps 的立足点， 对， 它本来就是透明的。 你刚才讲一个我想到哈，这个 app 可以有一个人群非常适用，官员官员的财产申报的时候不管是内地还是香港， 在内地做一个 这个官员这个 app 应该是非常适用于这个集体， 老百姓非常欢迎， 没错，这个下载量绝对爆棚， 所有的公务员来 查查你到底有多少房产，这个 廉政公署他们那些官员首先是来 是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好，没有了。今天的这个连线，我们刚才 call in 的这些朋友都说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从每一个人的自身的这个角度体验，用户体验的这个角度也好，或者是从这个制造商的他的一个商机也好，我相信这个开发商他在想的时候一定是想到了很多人的需求。因为你说你在内地 人肉搜索这四个字其实需求量非常的大。 没错，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好像还是停留在这个道德谴责上面，有没有走入到这个司法程序，你有没有哪条法律搬出来说你具体是犯的哪条，估计呢这个开发商也是抓到这个法律的灰色地带、我就在借用你中间这个空隙，借用你这个漏洞，我才能够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来、那么接下来之后呢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也会为你持续关注。 对，这个 非常 会改版啊或者怎样。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3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明天见，拜 拜。 拜 拜。